黄河的水干了，妈妈哭了，黄河的水干了，我的心碎了，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，修他妈的铁桥是做啥呢？早知道干妹妹的心变了，谈他妈的恋爱是做啥孽？